We gonna fight with a face, in the mirror. Yes, we will fight 今后绝不退缩。 Fight 谁说狂风中坠落。 Fight 风暴后你会记住我。 第一次见花果山吵闹六人组的时候，我们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对你来说，吵闹这个词有着怎样的意义？ 有一位男孩这样回答道：一开始听说要吵闹的时候，感觉有些拘谨，后来就像是坐上了没有终点站的列车。 也有男孩回答说：就像是在高空作业，危险而刺激。是什么样让他们选择继续？或许是这条路尽头的希望。 是期待着吵闹这条路上灿烂而光明的未来，让这群勇敢的少年站在了这个录音棚，鼓起勇气面对屏幕前的各位吵闹制作人。 Free Talk 101 Season 3现在开始。 耶耶 耶， 他这个横线 一 横线 应该是破折号 一 对 破折号 破折号。 各位吵闹制作人大家好，我是本次的吵闹制作人一号代表顾教善。 各位吵闹制作人大家好，哎，其实我之前挺安静的，我是本次吵闹制作人的代表一号互亮位。 互亮位 互亮位 对互亮位。 从这分钟开始，各位屏幕前的听众将成为最吵闹团体的吵闹制作人。为什么我嗓子会这么哑？因为我们事先彩排了一遍，我哑了。 对对对，太热情了。 最后能选择出道的吵闹男孩仅为六名， 一共就六名。 而我们本次从全国各地召集的吵闹练习生足足有 六人， 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It's show time。 我前面都这么长一段词了，为什么还接我的？ 还有人带着道具来。 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还是先感谢一下各个主办以及协办单位，感谢晋江文学城提供， 感谢智楚原著， 感谢猫 FM， 感谢碧露七月， 感谢一草红工作室， 也感谢各位一直支持我们广播剧音乐辩论的小伙伴。 遇到问题不能 坐以待毙。好的。那么现在从这分钟开始，我们的投票通道就已经开启了。投票最多可以选择六位选手，各位只需要将你所支持的选手在心中默念三遍即可。 现在先请各位选手进行自我介绍。 还有伴奏呢。 各位吵闹制作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光和积木的配音演员马正阳，在广播剧营业悖论中为陪听颂配音。哎哎要哦嗯咱们的 BK。 Yo， 哦耶，各位吵闹制作人大家好，我是配音员无限，在广播剧营业悖论中为放学下配音。 没压上台上。 各位吵闹制作人大家好，我是腾讯文化的配音员邓佑熙，在剧中为林。 你笑啥？哎，艺术，你必须跟我说你笑啥。 我刚看了一眼佑熙之后，我就好久没见了，特别开心，让我快乐。 佑熙把你那口罩你是缝脸上了吧？下一位 next。 半永久口罩。 next 的意思 future。 哎，怎么没人接这梗？ 我没听懂你梗，你梗太狠。走没啊？ 是 next 的 station。这 next 的 station 意思 future。 Oh yeah。 future。 还得是马老师。 哎。future。 各位吵闹制作人们，大家好，我呢是腾云文化的配音员。 怎么说？刘明。 对。 必须要吵闹， 必须得，不然你来这个节目干嘛？ 各位吵闹制作人们，大家好，我是动员文化的配音演员刘明玉，在剧中呢为陆月配音。 别哭了，我不欺负你了， 不是吗？ 刘明老师，别哭了， 后面人必须得比我的声大，后面是谁呢？ 真的是。 各位吵闹制作人，大家好，我是这样的生活上配音顾江山，在剧中为贺子夜配音。 哟， 他快要会。 好的， 扯扯一盘。 哎呀 ，OK， 必须得就是 比我还大， 有个对比啊，我来作为收场，我讲完。 你都哑了，还不赶紧的把那个哑嗓爆发出来， 破而后立。 各位吵闹制作人，大家好，我是光和积木的配音演员胡亮威，在广播剧《营业悖论》中为江淼配音。 听不见，没有劲儿， 护护我吧。 好。 介绍完了自己，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进入 Free Talk 101 Season 3，嘟嘟嘟！我们已经录完了三季营业辩论广播剧了，自己对自己的角色可以说是比较开始，从最开始比最开始又更了解了。 你的口条挺利索啊， 绕口令， 从开始到开始 要。下面给每个人一点时间，都来安利一下自己的角色吧。 哎，各种款式的帅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要颜值有颜值，要实力有实力，自己玩梗自己扛起，还有各种奇怪技能，入股不亏。 MC Pay 裴廷颂，20岁 ，Clido rapper。帅气有型，对内小恶魔。 裴廷颂。下一位。 下一位，放句下，长得帅，人人爱，爸爸有点坏。Yeah. 说完了， 差不多了。 要欢迎卡托 S 放句下。 Yo， 下一位， 下一位，01，主唱1.73米。好，下一位， 这就没了， 没了。 你唱首歌吧，随便你吹一个吧。 不要，这个时候 吹一个， 你看了 吗？ 人家说了，感情充沛的安利一下。 3、2、1，上链接。 哎，现在 不要998，只要388。 小花车里的路远，大家看一看啊，1.78米的主舞，而且会编舞，妈哎，积极向上，坚强勇敢又搞笑。 10秒钟加入购物车， 都不说了，链接200个，赶紧上，秒了， 价格不能再低了， 不能低了， 不能低了。 你们知道我们也是为直播间的大家申请到了最低的折扣， 你们 不行，都是我家人。必须安排上， 再低你明天就要坐公交上班了。 我说 再低了， 我就要把快乐递给大家。 你们明天一定不录音，说完话 都没活是吧？ 明天，明天我们去做销售。 我去， 累死我了。 天哪！ 办完了，下一个， 我俩怎么接呀？ 慌了。 真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大家热情 什么的，往美妆方向去走， 就是 各位宝宝们 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买它买它买， 感受到大家热情，感受到刘明月跟无限的热情。 但我们得把这个场子咱们圆回来一下啊，温温柔柔的用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状态告诉大家，我觉得江淼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的人。然后反正这个人就是他一路走来都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慢慢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披荆斩棘，闯出了一番天地。然后 呀，单压呀， 哇， 后面的压就靠你了，来吧。 后面的压， 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 我觉得贺子言真的是一个超酷的酷哥， 对， 真的。 后来遇到贺子言。 后来遇到贺子言，真的他也改变了我一些东西，我也慢慢的开始喜欢上了 rap。 对， 真的，他改变了我，谢谢你贺子言，你超酷的。 这为什么就我喊了？我嫂子疼。 好，差不多得了。那接下来，互联网该你的部分。 他说副主唱，然后副主舞。 不是到这里了，还停留在去年呢。 哇塞，大家都太会说了。路过的蚂蚁听了应该都很想追卡团的各位实在是太多魅力了。说到这里，你们觉得自己落的角色跟平常的本人性格相似度大概在20%？ 20%。 我觉得是在20%，我自己的话我觉得1%左右吧。 01 啊， 对对对， 111也行， 对， 超了。 其实就是差别比较大，但挺开心能够录制这种跟自己反差比较大的角色。哎呀， 不错不错不错， 到你了， 就是过了。 对， 我应该50%吧。就他的那种版，那就感染到我。 对，为什么？ 就那种就点燃了我创作的热情 ，rapper 的感觉， 对，那种 rapper 的感觉， 对， 就是我现在也成为了一名就是说唱爱好者， 因为他的火点燃了你的创作。 他有两把火，一把火点燃他自己，一把火点燃我自己。 哇，你就像 那我 两把火，快该路远了。 Okay. 我觉得就是跟我完全不像，我平时不爱说话。等一会儿啊，我先揍他一个。好，下一个。 好，下一个，只能我只有我一个人。 我说过了20%，就感觉这个人也不大，身高也不大，是吧？各方面都不是很大，也就20%吧。 嗯， 对。 那勉为其难0.1%吧。 那零一， 那就零，那就零吧。 都说完了吗？ 那零小， 甩一下零股。 他说让我自己衔接一下。 哇，太精彩了，各位！ 哇，天哪！这样剧真的入股不亏啊，各位！ 真的，我大家介绍都很丝滑。 买它，买它。 对， 好。三季录完了之后，提到营业辩论广播剧1到3季里，大家有没有就是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剧情呢？展开说说，注意要多展开回忆一下哦。 这括号里的内容也需要念出来， 要讲得 多开。对，大家想说的可以先说，括弧六个人都要说，括弧完。 先去听一下破阵吧。 对啊， 现在听 那个 听破阵。 对， 破阵。嗯， 哎，其实我比较想推荐的是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嗯嗯，坐他， 你是说那个大家打拖那个吗？ 最后唱夜游的时候， 哦，你说后面， 对对对，唱夜游，我真的我提一次夸一次， 好 感 人， 我打心眼里。 他几次演出都做得好， 走心了，走心了。 从第一次那个现场谢曲，嗯，不是，从那个舞台没电， 对， 没声，然后到后来第一次正式打歌，然后再到后面去巡演，我。我都不说，真的，一腔红， 尿， 我的宝贝儿， 尿 的一批。 快，大家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就大家畅所欲言，想说什么说什么。 鬼屋吧，虽然我没有被吓到，但我听说有人被吓的，还挺有意思的。 反正不是我， 是谁呢？ 不知道， 不懂， 不知道。 我看小邓他一定是对剧本研读的非常深刻，他脑子里有很多片段，但不知道选哪一个比较好。 想把最精彩的片段推荐给大家。 哦，那个去马尔代夫的那个女团舞，你们怎么都好喜欢那一段？什么情况？ 那段很有意思， 小邓是蔫里憋着坏，坏里憋着蔫， 那段很有意思。 总之，我们这个剧里面有绝美的舞台， 对，还有绝美的爱情， 对， 不是靠这个 FT 能够讲清楚的，大家。 还有绝美的 FT， 对， 绝美的 FT， 有没有觉得自己耳朵堵得慌？帮你通一通。 对，还有绝美的 声波采耳 女团舞。 哎，当时明月说，广播剧播放破亿了，就。咱们六个人的唱跳舞台了， 不是阿月老师自己一个人的吗？ 你说你自己一个人替我们承担一切 的？没有啊，没 说好的，男人， 咱们没那么熟， 不是代表。 男人，你的名字叫敷衍。 你有没有想过，要真的破亿，咱们都四五十岁了？有可能。 最美如果夕阳 红。开玩笑的，那都擦了。 不行，别 过你的承诺。 好了， 终于不用我当主持人。 哎呀，实在大家聊这么多，真的是聊了太多精彩的内容了。其实提到咱们这部剧啊，值得一说的就是我们做了很多首歌。 哎， 那么这么多歌里面，大家最喜欢哪首歌？ 破 阵， 破， 跟什么动物一样？就是海鸥， 跟海底总动员的海鸥， 我的。那平时生活中听歌的取向是什么样的呢？大家， 我现在就很喜欢听那种 rap， 对， 现在特别喜欢 卡通。 你这种自带乐器，我真的是 我 带给你的。 我现在要听一些电子的，要么听一些复古的。 我也喜欢听，我喜欢听 diss， 听一些小抒情 diss。 好，那么三季录制里有没有觉得最搞笑、最开心的时刻呢？ 就最开心、最搞笑十个就是 FT 嘛。 FT 啊 ，FT 真的， 录 FT 真的难得六个人能聚到一起。 对， 然后看他们好像挺喜欢马尔代夫那段的。 对， 听 一下。 是的，是的， 我看但是挺喜欢。 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女团舞？ 如果会跳舞的话，谁愿意尝试？我也想尝试， 我也想尝试。 说白了就不是跳舞。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别在这乐啊！ 录制期间。 我觉得唱歌的时候那个。破阵那个啊还是什么、 啊、那个是那个当时我录的时候邓就在外面我在班门弄斧 Michael 面前耍 Michael 这什么歇后语不知道 我们真的好热闹啊 对 弹幕里面经常形容我们吵得像猴叫文里其实有提到过一些卡通成员像什么动物比如零一可爱的吉娃娃大家心里边卡团六个成员像什么动物 我说吧我觉得贺子妍像杜宾 杜宾 就是外面看起来，就别人看起来好像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非常酷。然后，但是其实跟他熟了之后，就发现他其实也挺沙雕的啊，对，就那种感觉， 可爱狗狗。 对，就他看起来特别凶。 方觉夏，就可能像那种就是在山巅的那种是孤鸟吧，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种。 孤鸟，等一下，我脑海里有画面。 肯定瘦呢。哦， 我就像边牧。 边牧。 哦。 哎呀，都是狗狗，我要不要换一个？ 咱今天不是狗狗乐园啊你不用很没命 边牧为啥 聪明 靠谱 聪明 偶尔不靠谱比较幼稚聪明啊稍微大一点显得可靠 零一呢 吉娃娃 尊重人 原著设定那抛开这个呢 你自己感觉呢 抛开这个应该就是柯基 我觉得江苗可能就像布偶 我觉得他像 猫 可以布偶可以如果是狗的话我觉得他有点像苏牧，苏格兰牧羊犬。 路远的话，我觉得 哈士奇。 哈士奇， 小狗开会。 对， 哈士奇， 小狗开会， 还是会跳舞的哈士奇是吧？ 哇哦， 脑子有画面了。 对 对对，是挺像的。好的好的， 好。 那我们评论角色了。 哎 那各位觉得自己像什么动物？自己啊，画重点。你的角色像吉娃娃，也像柯基，你自己呢？ 但是自己呢？ 就不要局限在狗里了。 对，也可以是猫或者小鸟， 像考拉吧，我觉得自己。 考拉， 考拉， 可以可以可以。 我也觉得我像考拉，我最近早上睡不醒。 睡不醒的不应该像那什么那个猫，我觉得猫也睡不醒。 猫睡不醒， 猫还知道动，我就完全睡觉去了。 对，谢谢呢，谢谢。 我觉得我像狗吧，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挺像狗的。 不要脸呢？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像猫吧。那你就像那个？ 我觉得我就像 一把火， 你就像一缕清风，你就像一 结果吹走了是吧？ 我觉得我像猪， 为啥呀？ 开始 能吃，能睡。 哦，行吧。 哦，还有是你说你自己能吃的， 就是我自己 秀色可餐，秀色可餐。 我觉得我自己像大象， 大 象。 对。 好了好了，可以了。我们还是先下个环节吧。 好的。那我们这个环节就是熟悉的粉丝问答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粉丝对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吧。 首先还是感谢各位的提问啊。 嗯。 这位朋友叫做四嘻嘻嘻嘻， 你笑，你根本没笑， 嘻嘻嘻，然后下滑杠 Laura，L-A-U-R-A 提问，想知道 CV 老师的互相备注是什么？可以先讨论一下大家的备注，然后如果都是比较正常的备注，按照《营业悖论》广播剧里成员们互相备注的那种方式给彼此起备注，会怎么起呢？ 哎，我的备注全是正常，全是名字， 全本名，本名， 全部备注， 我也 不备注， 我也不备注， 我全都是。 但是小邓我没备注，小邓那个名字特别可爱，我没备注。 Yuki， 我都没备注，什么他叫 Yuki， 我 是右西，右西，对， 我就记得了。 就一看，只要你不改名，我就知道是你。就是我是属于那种那个，你要是本名或者是你起的 ID 跟自己名字特别像，我不会改。 啊，我就当你是那个名字了。 啊啊， 嗯， 对对对，我就当你是那个名字了，是那个名字。 那要是对方整个备注， 对备注 备注， 我要给胡杨伟起，我就起个数字， 一 ， 那我就给你取一个数字，双十一。 哇哦， 嗯， 二位老师，怎么也三个一吧？ 我四个一，因为我光棍节生日嘛。 哦，真是。 为什么现在要跟我们说这个？是要让我们送你礼物吗？ 这是不是有点早了？ 他想吃海底捞了， 让我们提前这么久攒钱，这是要个大的呀！ 小说拜拜。 我要给大家备注的话，我想想啊，给大家备注能备注啥呀？胡良伟、小胡、然后江山、阿山、 老谷 啊，老谷可以。 江山， 然后那个王老师， 嗯。 小马， 小马， 然后谢谢 小谢， 阿谢 谢， 那个右西小蛋儿，就这呗， 差不多，我也差不多， 小马扎， 差不多，我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儿， 对， 想不出来， 音乐直接把就是标准答案， 我们这没加上公司的名字就不错， 真的， 可以， 对对对，明月的标准答案可以， 非常标准， 这个我们都好正经。 对， 嗯，好，下一个问题吧。 下一个问题来自寻见晚歌，想问六位老师，假如真的要穿泳装跳女团舞，大家分别会选择什么款式？ 真的是不正经的问题啊！ 不可能，我杀了我都不跳，我都不穿泳装。 那你 必然比基尼啊！ 不游泳。 哎，等一下， 哎， 他 从来 不游泳，游泳也要穿泳装，泳装也有男款。 对呀，他没说男装。男泳装还是女泳装？ 对呀， 对，我们就穿那种男， 我们穿裤衩呗， 那只有裤衩， 对对，裤衩呗， 不是有那种鲨鱼泳衣，你知道吗？ 哦，那是那个 对 专门参加比赛用 的，对对，那种连体的那种， 哇，那很专业。 那个右西，你会选什么款？ 穿潜水服吧， 这保守了吗？ 你能裹得再严实点吗？ 这保守了吗？ 你裹个大棉被下海， 它的鲨鱼服也差的没什么区别。 大棉袄配二棉裤， 那你会带氧气瓶吗？ 不会。那你跳得动吗？ 里头是羊皮，外头 那你还要跳吗？我十万个为什么， 穿着潜水服在海里。唱高音， 对， 海豚音， 海豚音，海豚西， 金哥， 这什么梗都被大家想起来，很不赖。那还有人想说会穿什么款式吗？ 没有， 没有了。我下一个问题啊， 下一个问题来自 都自己会 Q 了， 我等你们 Q， 我等到下班，什么时候了？明天。 下一个问题，冷静。下一个问题来自《营业悖论》广播剧击推，想问几位老师。如果选择卡团的一位成员一起去旅行，会选择谁呢？为什么？ 零一吧。 啊？为什么？ 为什么？ 零一很可爱， 比较有意思吧。零一和陆远里面想一个，可能跟零一去吧。 那我叫陆远。 不爱吃海鲜，所以我不跟陆远去。 对，那我叫陆远吧。 我就叫贺子言， 你就觉得东北话挺听得挺亲切的。 对 对，我关键喜欢吃东北的炖肉啊什么的，我觉得 喜欢吃硬菜 更有经验一些。对， 你叫贺子言，就肯定不一定跟你去， 那不可能 唱 rap 过去去 battle。 那你叫零一，零一愿意跟你去啊？ 输了， 这还能吵起来？你们俩 这么回事？你要带方君夏，零一就去了。 不是，只是问想要跟想要让谁一起去，没说人家非得去 啊。 那你们呢？ 我的话，我觉得带个淼哥吧。 好，可以 带个淼哥，男妈妈， 哦，能照顾你， 对对对，衣食住行， 就是好有安全感哦。 但是不怕他凶你吗？ 对， 那我必然要带方觉虾，不然他剩一个人，多寂寞。 不需要，我们独自美丽，不需要。 但是挺好，没有落单的。 对，我这个人就受不了别人落单。 哦，他真的我哭死。 下一个问题，蛋儿， 啊， 下个问题来自 终于说话了， 椒盐排骨在推普。三季了，我觉得邓佑希能够独自担任 rap 了，所以 你要把这个人的名字哦， 这个人是不是三季都提过几个问题？怎么这么眼熟？我怎么感觉三季都在 cue 我说 rap 呢？ 你参加了三季 FT 啊？ 啊，真的吗？ 所以又表演一次嘛，纯享版的那种。 来， 要， 噗呲咔呲刺噗咔呲， 我真的不会 rap， 这个粉丝的要求我可能答应不了。 不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帮游戏建立信念感，帅气 rap， 快点帅气 rap， 对， 快点 帅 rap， 怎么 rap？ 干 rap， 要 超光阳会， 超光阳会，我早已翘首 以 盼， 这 一战都不配位， 当心 疯子大烂仙女弹啊！ 小智慧吗？ 少干预真实的声音。我自认 四面 楚歌 的 命， 且看你 因果报应。 感觉像你今天会中文。 Hello， 实在不行你英语说吧。 真的不会 rap， 已经不错了，但是尽力了。 好， 接下来豆浆一句话不说。 对，下面这个问题哈，来自丫头辫子呀。记得跟我老师有聊过对于营业悖论这个名字的初印象，现在营业悖论广播剧已经完结了，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对营业悖论有了什么不同的理解呢？ 我们还是好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最本真的一面，然后我们每个人必须得营业展，对，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我们应该的一面，或者说我们自己想成为的一面，然后这个过程中的这种自我的矛盾，这种自我的折磨，还有这种跟自己本来就不存在这种东西的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好，下个问题来自时光羽绒，想问一下刘明月老师， 肃静。 好，在听觉队内公开玩真心话大冒险部分录那句我是狗粮养大的是如何建立信念感的，可以在现场重演一次吗？真的很想知道，就是因为刘明月老师的完美演绎，让我兴奋的把手机膜都拍床杆上摔碎了。 不是这个朋友 给人家一个手机贴膜， 这位朋友你兴奋点有点怪啊， 说明那句话说的很真。 我主要是看到马老师和线线的完美演绎，然后才导致发自内心的说出了这种话。 我跟他不是一块录的，你别瞎扯。 我听到的他们录的成品，然后对他们的然后搭起来，然后那个对，然后主要是他们俩的完美演绎导致了是这样的，还是两位主义演得好。那手机膜的事儿，我觉得你们得算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赔，好吧？ 捧花见面才浪漫，想问一下，第三季的录制过程当中，觉得和第一二季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再说一句，小贝里面的歌都最好听。 对， 一年不如一年了。第一季的时候还能这么一整个跟下来，还活力满满的，现在就不行了。 人没说 FT， 说的是证据。 我现在没 有。小邓怎么说？小邓觉得如何？ 觉得 胡杨伟是不是发烧了？ 我烫烫你。 哎呀。 觉得第三季更加真情实感吧。 哦， 我觉得是个成长系的故事。第一季我们都彼此比较陌生， 对， 我就说这个角色啊，然后慢慢录到第三季， 开始 有不一样的火花了， 亲密起来。我觉得第三季我带了个这个， 人不说录制吗？人不说录制吗？你是不是没看？ 哎，这个叫什么？ 卡祖笛， 好，真是没一个正经。 我买一个。 我因为第三季他就是。揭露了那个贺子言的身世嘛，会让我觉得这个小伙这个帅哥，哇，他是一个人生阅历其实非常丰富的，他或主动的或被动的去接受了那些就本该不属于他的痛苦，所以这让他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也就是拥有非常成熟的心智，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敬佩他的一点。 有点感动。 确实是这样， 因为今天晚上咱们第一次出现这么正经的回答， 音乐都要变， 有点感动。 那是不是给他们后期增添了麻烦？本来呢一条 BGM 铺到底的。 后期老师麻烦做一下那个伤感的音乐，悲伤的音乐，这一定我们要把这个情绪衬托起来。 所以我就觉得真太可怜了。这我听戏的时候，我也 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都会有那么一段 刻骨铭心， 或是 难以抹去。 对， 再说我别用了。好，下一位。 第三季的过程中和第一二季最大的不同啊， 对对对， 我觉得更就是大家也是像小胡刚说的更熟悉了，对角色也更熟悉了，然后对大家也都更熟悉了。小胡说了吗？对， 我觉得也其实更放松了。 对对对对对， 无论是录 FT 还是录正剧， 第三季该结束的就是那些就是很多不平稳的东西，大部分都已经过去了。 而且说实话，所有人的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塑造或者刻画嘛，就越来越丰富了。 对， 就越来越能描出来他更为细致的那个边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走进他们的内心， 情绪烘托到那个份儿上， 挖掘过去 人都越来越丰富了。 是的，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对， 是的，是的，是的。 谢谢你的问题，让我们难得正经一次。谢谢谢谢， 希望下一个问题也如此正经。 这是让我们在休息，我的天。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云落之琛的提问。 对对对， 跟一起录制那么久的队友们说一句心里话，每人再爆料一件事情吧，然后括号我这就是明晃晃的挑事儿，哈哈哈哈！要真有这个 part 的话，应该是花果山高层会议晋级版。 哎，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把花果山在这个问题关掉，好吧？ 对， 不是 谁提到我家了？ 我就想说，对我们说句心里话，大家录的真好， 真好。 再爆料一件事情，我都感动了。 是，好。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内敛。平时都不经常感动的，但这次我大胆爆料，我已经感动了。 说一句心里话， 说一句心里话。对，你对阿月老师有什么？ 说句心里话。 对，心里话就我觉得这个就录得很开心。 爆料就是破亿的话，刘明月一个人跳女团舞， 那这个估计肯定破不了亿了。大家主要是想看大家， 不，我觉得 所有人。 哎，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能让六个人一起参与到一个广播剧里面，就是特别不容易。 对对对对， 哪个广播剧没六个人？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六个人作为一个团体， 哦， 确实特别不容易。就以后可能都会很少拥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那天就在想，我说哇塞，这破阵这个歌真的是把我们六个就摁在了恰当的位置上， 对， 每个人都 各 自至少说把这个歌完成了自己那趴的及格线吧，就是也真的挺不容易的。怎么找的这个阵容？ 是。 想咬咬耳朵尖的 大小眼， 对，大小眼说，想问问老师们有完整听完过前两季的 FT 吗？ 好像是听完了， 我是听完 了。第一季是完完整整的听完了。 太吵了， 太吵了， 真的是 第二季 我专门，所以我专门从一半之后听的。 对，我们听完过， 听完了，很精彩。 很精彩， 很精彩。 对， 建议大家就是第三季 FT 也尽量不要重复收听，为了大家的那个听力着想。 对对对，或者拿远一点手机。 我就一条忠告，千万不要在晚上听， 对， 听了容易睡不着觉，主 要容易伤到你的耳朵，不太好。 耳朵是哪里的 ？Ear， 这里，耳朵， 耳朵。 好，下一个，鱼荣补言提问：卡团的成员角色和技能大家都很熟悉，那想问一下六位老师，在现实中你们自己不是角色哈？哪位最擅长唱歌？哪位最擅长高音？哪位最擅长 rap？ 哪位最擅长跳舞？哪位会乐器，比如古筝？哪位最擅长说相声？ 没有高音。 哪位最擅长磕 CP？ 哪位最擅长吃？哪位最擅长打游戏？好， 好多，我们一个说吧。哪位最擅长唱歌？ 古筝声。 唱歌 古筝 声。陆先生。哪位最擅长高音？高音。 那我就是刘月， 刘月也行。 我是配音刘月。 你说 太高音高 了，帅气， 拔起来了。他真的高，他真的高。 这样，你们俩。再做一次高音挑战， 不用， 就只有你们俩， 真的是他高，我觉得真是他高， 因为说 特别能喊。 我们以 刘斌， 行，我 们 为了不喊， 我们以破阵那个零一的那段华彩开始， 不怎么， 哪有华彩， 就那个， 你别哼了，咱们就，我觉得小豆， 我觉得明月十九， 那比一下， 那你俩 不用， 你俩评分嘛， 最上 rap， 张山老师最上 rap， 嗯。 最擅长跳舞， 明月师兄， 阿月老师， 我为什么我没有？ 你是唯一一个舞剑啊， 而且你即将要跳了，你好好练练吧，你一定是我们这里面最会跳的。好， 你是唯一一个舞剑啊，好吧。 我说句实话，我以前跳过 密室小达人， 跳过 舞剑， 就是当时有一个反正就是有一个作品嘛，然后有宣传，然后让我们跳了一个舞。 有链接吗？现在 应该是有的，但是 发有， 就我跳那跟那个疯子似的，你知道吗？就反正跳舞就特别丑，但是会给大家带来快乐。 可以可以， 那这个我们大家 大家 我要在评论区和弹幕上看到链接，谢谢。 好，哪个会乐器？ 乐器 小胡啊， 古筝都不会。 古筝。 然后无限现在有卡祖笛，这算吗？ 但这个我觉得应该。 我会那个电音蝌蚪。 电音蝌蚪。 电音蝌蚪。 就那个二下二胡用的那个。 那个。 哦 那个东西。 对。哪个最擅长说相？那 永 远 是 马老师。 日常生活就跟说相声似的。 你别闹了。 哪个擅长磕 CP 啊？ 磕 CP 这个 都擅长磕 CP 吧？为了不现场，为了不现场比什么，谁最擅长磕 CP， 我就先认了，好吧？ 行行行，你认了吧。哪个最擅长 高风亮节？ 还是胡良伟？ 这不好， 也是 不太是，我这不太爱吃，关键。 你微博上好多都是吃饭的。 原来你总偷偷关注我。 啊！真服了胡良伟，你懂不懂？ 哪位最擅长打游戏？ 打游戏， 我觉得明月吧，因为我跟他一起就那个就玩过别的游戏， 我觉得可能就他俩中间选一个。 对， 我觉得明月很厉害。我玩游戏比较多，反正。 二老师之前吃鸡带我飞来着， 对，就是那个游戏。反正我现在下一个。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OK OK。 我的妈呀！ 咱们其实简单回答一下就行了哈。 对对 OK。 好，赶紧的收尾。 我觉得大家都说得非常的好。 对对。 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大家都再熟悉不过的环节。 什么环节？ 角色互换。 角色互换。 哎，这个 不换吗？ 这个规则就不介绍了，都换两季了，没有什么可介绍的。 对。 怎么样？这次有没有想抢的角色？ 我们真的有瓶子吗？我们转个瓶子。 来，转。 真有啊。 这是你喝的，我是你喝的。来， 你瓶转得起来吗？ 转的，这有啥转不起来的呀？ 哦，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吧，第一个裴廷颂转到谁就是谁啊。 来来，裴廷颂。 哎，顾笑笑 笑笑笑 笑笑。第二季的时候我就录了一次，不是第二季的时候你是 决下 放决下， 来正下， 我们放决下，我前天刚录过一次， 没事，不嫌多不嫌多 不嫌多，江明 江明， 估计是我了，不出意外的话， 凳 就是凳 是谁啊？好可怕， 凳脚， 下一个谁？ 陆远。 对， 估计是我了，不出意外的话。 对，是我。 无限， 无限。 你们这瓶子好给力啊，永远没有撞到重复的人。 哇，真的是。 对。 这瓶子。 然后 剩下 那个贺子燕。 还有角色吗？ 林一和 贺子燕。 那林 一只能是我了， 对，只能是你了。 那你就录林一。 来，重新，重新卡斯，胡兰伟是 贺子燕， 古江山是 裴廷颂。 刘月是 刘一， 我是那个 方觉夏， 方觉夏，刘宪是 陆远， 我是江苗啊。 好，我们开工吧， 来吧， 来吧， Go。还是小裴。哎，不是小裴，就你妈妈。 没有，不是从下面开始。 哦，从这开始啊。再来一次，三二一 ，Action！ 还是小裴，这也太邪门了。 小裴又是你， 你就认命吧，老姚。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大冒险，我来抽签。嘿，我抽到的是， 嗨，这也太不刺激了。那你继续说。嗨，这也太不刺激了。你就把你手机里面最新一张照片展示给大家看看呗。 不是吧，看照片磨磨唧唧的，不能是你裸照吧？ 裸照？看裴天颂的表情，他该不会是刚刚拍了我的？ 随便给他们看一张吧。那我拍的满，好了，看完了。 啊啊！你这也太快了，我都没看清楚。 走， 他趁我睡着，把山茶花放我枕头边，还拍了照。 照片那个人是谁啊？怎么长得那么像觉夏、 啊？没 事，等会儿让我捋一下啊，头有点迷糊。所以你手机里最后一张照片是睡着的觉夏，是不是？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哇，这真的，我没做梦，谁掐我一下？ 真心话，你们听到了不要被吓到。 如果有谁接受不了的，可以直接说出来，没关系。 哎，不是你， 我和小裴谈恋爱了，没关系。这件事本来也是我们不对，从一开始就瞒。 我操！我赢了！快点快点，圆圆100块拿来，圆赌服输。 我居然真的在一块儿了！ 姐姐，你怎么可以真的被他泡汤呢？ 小戴，我要是你，我忍不了。 你怎么可以？ 好精彩啊！ 爷，爷给钱，赶紧的。 我手机呢？我手机找不到了。支付宝到账100元。 还有我的，别忘了。不是，等等。你们在干嘛？ 就前段时间你俩经常连一块儿，本来还以为是营业，结果你们私底下都不分开，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圆圆和依依说你们就是朋友关系，不可能来真的。我和子妍觉得很有可能，现在不可能，以后也没准，然后我们就打赌了。 200块钱搞着真的，这钱给的真得劲儿啊。 不是，我就只值100块。 这是重点吗？ 对啊，重点是我们赢了。 表哥，你怎么能带头赌博呢？ 稳赢不输的事怎么能叫赌博呢？ 绝了，这是个什么赌啊？ 单绝下，我好难过，我的本事 但真的不是我挑战， 成了别人的了。 老子忍你很久了，现在知道了还敢报答？ 小裴。 我就要报你这个小畜生，你把我的居家抢走了。 你畜生、 啊、这段 你们刚干嘛去了？ 对啊，你们干嘛去了？ 我们 老实交代。 交代你个头啊。 小裴，你尽管说好了，哥哥受得住。 不是吧远哥，你真的想听了？ 我和淼哥也承受得了。对对对吧？ 没错。 那我可真说了啊，需要细节描述吗？ 赶紧的。 哎，我刚刚和绝夏呀。 啊，什么什么说？ 小裴， 做梦吧你们，一天天的脑子里想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说了没干什么。 不可能，你俩看电影的口供对不上。 我们是没去看电影，这么大雨园子逛逛还不行？ 那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泡温泉啊？ 还用问为什么吗？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男朋友不穿衣服的样子。呀， 我操， 一丁点儿都不行。 裴天颂， 反正都摊开了，我们就再说明白一点。以后你们和方觉下的 CP 都不许营业了，从今往后全部闭营。 凭什么呀？在你们那个听觉之前，我和绝夏的 CP 人气可高了。绝夏，你不跟他总行吗？我唱歌养你。 别去，我不唱歌都能养。 哎，虽然我克听觉啊，但你说归说，别谈钱。本贫穷青年有被内涵的。 别闹了， 好好好， 这个问题过了啊。 这么快就要过吗？不跟我们坦白一下你们恋爱的经过？比如，谁追的谁？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哎 呀，队长不愧是队长啊！ 这能说吗？ 你问我干什么？哦， 这意思就是能说。我追了他，在一起是什么时候？我从舞台上掉下去，手受伤，他去医院照顾我的那天在。 哦，那天。 哦，对对对，那天绝夏留下了。 子妍，我赢了。 给钱。给给。这次转账 ，what？ 你们究竟还打了几个赌？ 没有啊！我俩都觉得你们真的在谈，但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恋爱这一点有分歧。火火说是绝夏生日前后，我说更早，然后我赢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么早啊！我以为绝夏会好好磨一磨才肯答应呢。 队长， 哦，我知道了，你小子该不会是受伤之后趁虚而入吧？打同情牌，让善良的绝夏没办法拒绝你才勉强答应的，对不对？ 哎，火哥， 不是的，我不勉强，我喜欢他才答应。 哇哦！哦，原来是这样。 不行不行，我听不下去。 我们也听不下去， 我是狗粮养大的，怎么这句话到我头上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 方觉夏当初说喜欢我了， 当初说的，小佩。 好了好了，紧接着到了游戏环节， 就先各自为战呗。 对对对，先各自为战。 然后第二轮， 然后我们为集体战斗。 第一个游戏叫做谁是卧底，场上成功指认卧底并让对方出局的成员各加一分，以出局成员及卧底不加分，卧底获胜并猜出正确词加五分。哇塞！卧底活到最后未猜出正确词加两分，就双倍啊！其他五人不加分。来，直接开始。 都看完了吗？ 看完了。 看完了吗？ 我看完了。那么谁先形容啊？ 转一下， 转一下， 转，主要选个方向。 对，转到谁说，然后这么 顺时针， 顺时针。 啥玩意儿？还是东西？ 行。 它是一种食物。 食物哇。那吴老师。 转了我吗？ 不是，就顺时针嘛。 啊，哦，那我吃过。 谁知道你吃了啥？ 看一下卧底，头。 我吃过。 有的人会很喜欢，有的人就接受不了。 嗯。他很三个字儿。 他很三个字儿。 三个字儿。还先投你， 重口味。 重口味，嗯，有点辣。 来，三二一。 三比三， 那你们俩得再，再说一次，再说一轮。 你先吧， 我先吧。 对， 它里面有酸味的东西。 其实我跟你应该是同盟，但是我说一个那啥吧。嗯，是南方的。 南方的。 啊， 三二一。 这个不能怪。 胡杨伟被淘汰了，有游戏继续吗？ 哦，投他出去是吧？游戏继续。 啥 玩意儿？懂了。 再来一轮。 然后再开始。 再来一轮，你说 好。来，进一轮描述。 它可以自制，也可以在店里吃。啊。 得说了。 味道比较冲， 这跟我刚说重口味有什么区别？ 口味和味道，我觉得是气味。我说气味比较冲，这样会不一样吗？ 店里吃的话可以加各种东西。哦， 就是在家里吃完之后，家里到处都是这个味道。 行，投票三二一。 不是，等，哎，怎么就我吧？ 他 还 没 投的谁？ 投的是无限。 无限出局是吗？啊，游戏继续。 啊， 你们带、哎、你们带了一首好节奏啊、哎、 再来。 它有一些很著名的品牌， 这个食物它的主体是白色的。 哦，咽口水好大一声。 主体是白色的。 我想想怎么咱们得怎么 才能听出来是卧底。那就是你了吧。 你别带节奏啊！ 我没有带，我就是纯觉得， 卧底是不能撒谎的吧？ 因为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 卧底当然可以撒谎啊！ 卧底当然撒谎。 为什么不能撒谎？ 因为我们玩的，我们之前玩的是不能撒谎。 发现你是 不能撒谎的，我们玩的版本。 就是得围着自己的词说， 你只能说自己的词， 对 不能撒谎。 是这样的，我就说口味吧，因为我觉得它热的是好吃的，凉的不好吃。怎么了？ 没事，继续，反正就是四个人啊。 没什么词儿了，感觉。 这很难形容了，感觉。 对，就没什么东西了。 我咬个大口，记好 了。我都开始形容味道。 就这几年才被大家吃起来了。 以前都没有。 来个投票吧，三二一。 哎，等一下，这规票有点。 没事，他两票， 四个人各有一。哎啊，对哦，阿月老师两票。那看看什么词。 好游戏结束 了。啊，我是 啥？ 你是啥？ 我臭豆腐。 我们是螺蛳粉。 我们都是螺蛳粉。 螺蛳粉。 我以为你们是 螺蛳粉。 那我说的有什么问题？我是热的好吃，凉的不好吃。 螺蛳粉凉， 螺蛳粉凉的，很少有人吃凉的。 想到你臭豆腐是真的， 很少有人吃凉 的时候，我想到 这个真太自爆了。好。这一轮的卧底是刘明月，刘明月不得分。现在等于我们每人加一分呗。 对， 就是我跟邓尔跟马老师每人加一分。 哦，那为什么南方的我们要把他踢出去啊？ 哎呀， 掉了一个。 对呀， 那就太宽泛了吧？ 对，太宽泛了。 我觉得他说的没毛病。 对。 好，来，走。 还是等， 还说， 还是等， 来吧。 那这回逆时针吧， 逆时针 OK。 它是一种活动。 说了没说 呀？第一个不能说的太那个。 一般来说有挺多人的。这个活动。 我想想啊。 干啥？ 刺激。 什么？ 刺激。你俩就抓卧底牌了。 时间长了，累。 累， 时间长了可挺累，时间短的话就不累啊。 宝石老救了成名曲，谁？ 这么累的啊？ 一般都是在室内。 让我纠结一下啊。 说一般都是在室内。 三。 二一，马老师三票，无限两票， 没有四票。 哦，马老师，哎，马老师三 票，马老师三票， 我跟小邓一票， 对，你俩各一票。然后现在是马老师出局， 还有我们淘汰是吧？ 对， 游戏结束。 啊，还是蹦极啊？ 我是蹦迪， 对， 蹦极 刺激。我跟邓是两分，是两轮嘛？ 我只能说 对了。然后马老师一分，胡良伟 是 N 和一的一个运动。是吧？我就只能这么形容才能把自己保下来。 对， 第一个是韵母是嗯，第二个韵母是一。 有人能接受，有人不能接受。有人喜欢蹦迪，有人不喜欢。 哦，可以。 对，我说室内室外的时候，他肯定就明显知道，可能没啥区 别。我等你们说到他那儿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完了，是蹦迪。 哦，还有一个。哎，我跟邓伟赢了。 嗯。我想问一下，这两个词是相近的吗？ 相近的。 我真的找不到，感觉没有什么跟他能相近的词。 我也是。 那我们应该 会选什？会选什么？ 对啊，会有什么是相近的？ 但这讲完之后，我们也许就是同类了。 我来转吧。不会又是我吧？重新转， 两轮都是你了。 天选的 天选 之人，这个瓶子怎么回事啊？ 哦，胡亮伟， 不是你就是我。我想想啊，让我想想， 你知道第一轮要说什么？ 要详细一点还是不那么详细？ 随便。 室内，室内， 还说吗？我的是，就我肯定不会去的。你说的这个室内，我肯定不会去的。 难道你是室外吗？ 哇塞！ 刚刚这两个人互相对视，眼睛里都充满了怀疑，对不对？ 害怕， 害怕。嗯， 得人多了玩好玩。嗯， 一般都比较黑里面。 嗯，有的有 NPC， 有的没有 NPC。好，来三二一。 都说的谁？ 你直接弃票吧，你第一时间没有投。 好，那我弃票， 那我出局了。 你出局了， 对， 那我都选胡亮伟是 吧？我选了邓， 你选了邓， 但是他三票，他肯定 出 局了， 对，我出局了。 继续。 啊，这我怎么描述啊？他针对他的描述还有什么？ 你就说个失败吧，随便说一说。 他会挑战人的那个什么肾上腺的那个， 就是肾上腺素会急速分泌， 感官刺激啊，心理刺激都有，很那个。靠干啥？说。 他来一句，我觉得挺好玩 的。我不可能那个什么。 我去过。 谁去过 就多 了。就是啊，你这边都投。 谁让你去过什么地方？ 拿词儿厕所。 我去过，差点尿裤子。 那不是厕所吗？ 斗智斗勇。 嗯。然后很多的那个。主题都是跟鬼啊、鬼啊、什么怪物啊什么有关。 不行，这轮我得自保，我得说明显的恐怖。 好像有人说过，你害怕什 么？这是恐怖。 来吧，投票吧，三二一。马老师刚才说的什么来着？ 斗智斗勇， 斗智斗勇。 谁都指着他，你们四 个 都 指着他，全票。 你密室逃脱吗？ 应该是密室，应该是密室。 你要那个什么，其实不应该说鬼啊、恐怖什么的。 他应该是 就把那个谜底都透出来了。 你是什么说相关 恐怖历史？ 哦，我们是恐怖 鬼屋。 怎么不是室内吗？ 我跟邓儿， 我当时我猜到你们是恐怖鬼，我心想绕嘴。 我们分组吧，现在开始。 我跟你说啊，我跟邓儿可是手握三分。哇！ 哎，大家都有多少分啊？ 我们俩三分，然后马老师一分， 这样 胡良伟一分，你俩 分。我诚挚邀请古江山老师。 我凭什么没分？ 很有希望加入的。 你有一分，那个你们四个都是一分，然后我跟邓是三分。 是的， 因为我们三轮全有。 我们还是按运气来决定吧。这给我们一个一步登顶的机会了。 来黑白配 ，黑白配， 黑白配， 黑白配。 黑白配， 哎， 没有， 黑白配，黑白配，黑白配， 哈哈， 有点十二次， 怎么回事？ 哎， 没有，还是 四个， 你翻过来， 黑白配， 这样， 那 我们去 分还是 平 了， 我们去平局， 平局， 没关系，那就第一局打平嘛，第一局打平嘛， 对， 还有第二局吗？ 有， 对，好的，下面这个游戏叫做真心话考验哈，节目组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小道具，大家一起在提问箱中抽取问题，轮流迅速回答，接受测谎仪审判，我们还有测谎仪， 测谎仪这么高级， 被仪器判定说假话人数少的一组加分， 没有电吗？ 人数一样则不加不减， 是很小的电。 对，先拿水瓶转，转到谁谁开始，一共十二道题，每人两道题，顺着来，然后还是要用到这个东西，如果没震动加一分，震动了就不加分， 每人两道题是吧？ 对，那个题我们是准备好的抽。 来，开始，转吧，转了啊，转了。 哎， 好，胡先生， 剑圣， 抽， 是震动吗？ 震动。哎呀， 嗯，我上来。 这电， 这电。嗯。 谁呀？ 我给你绑。 绑紧的。 摁这边是吧？ 不是， 你先抽，我让他抽。你觉得在座的哪位的眼睛最好看？ 马老师， 我就没眼睛。 不再这么自黑了。 哎，真话。 实话。 下一个问题，邓儿， 我 邓儿。 这个邓儿的中奖概率太高了，有点。哈 哈 哈哈哈哈！OK， 来吧，邓儿。 在场的人里最想跟谁去玩密室逃脱？ 赶紧， 张山老师啊！ 等会儿我先摁 中奖。那个摁哪个？ 就那右边那个。 OK， 带张山老师去玩恐怖密室逃脱。 为啥呀？ 他不敢， 我不敢， 不敢去， 特别害怕。 红豆， 过关了， 真话，嗯， 这过关了， 这都是心里话。 哎，你自己， 这最想实现的三个愿望是有钱， 这肯定是真心话， 太真心话了，这个。 哦，哎，这就是真的， 真心话， 真的，他根本不想跟你， 真的很想有钱， 他根本不想跟你去玩密室， 哦，他只想有钱。刘明，阿月， 来吧， 刘明， 有没有刺激点的？我觉得那些 就选那店， 不是我说问题，有没有刺激点的？ 那个什么问题？ 抽， 你这好像还是店， 我来问。如果要去无人岛，会带啥？哪位小伙伴？ 我带谁？ 带大家所有人都去，一块儿去。 说明你不想带我们去。 真话， 我带 胡良伟， 这个胡， 嗯， 我给他抽。 哎呦我的妈呀，听着都吓人。 如果你给我，我那边， 我 那边， 来，先说， 你相不相信我？ 你要想清楚，你一会儿要抽的。 对呀，啊，我知道。 快，来吧， 我给你按。 好，我来， 快点， 来说吧。 不行， 问题是什么？ 不行，就得让别人给你按。 快， 那让刘月给。 我给你弄。 如果要送礼物给在场某一位，会选择给谁送什么东西？嗯，现在再说。 给古江山。 哇， 那说明你还 是 爱 我 呢。 不现在， 让我说话。 我现在吹着卡祖笛说，让我们猜。 小时候最丢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问一下。应该是在课堂上讲了一个特别冷的冷笑话。 这 丢脸， 这就丢脸 了。这个 没有掉裤子什么？ 真话， 真话。 那真的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这辈子 没有什么。还有谁？都是一次了， 我两次， 啊。 刘月，还是你 行， 我来。 来领取你的第二个问题。 啥去？ 你们俩好幼稚。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小癖好？ 喜欢油闻油漆味之类的。我说个假的吧，这样的话我们测试一下这个公平性，对不对？比如说我喜欢，我平时喜欢在家穿女装什么的。你看假的。 假的。 下一个。 真无趣。 粘上。 下一个。 来，下一个。 你是微信一年回复惯犯还是微信狗？一年回复惯犯，一年回复惯犯， 啊，还行， 是秒回选手， 秒回选手， 下一个， 还有谁？下一个， 还是我，我开第二个了。 哦，好，那再来一个。 最害怕的事情会有东西， 不是被电吗？被电吗？ 被电， 就是突然吓我一跳，我就很害怕。 哦，你看，这才是带电的， 不是， 这才是真正真的假话， 这是假， 对，真的真的。 主江山， 来吧 来吧， 我带电， 你放这儿，你放这儿， 来来来， 你放这儿， 你快说大谎话啊！哎，不是，你让是，我刚是放心脏上，没有人像我这样放心脏上，你是让他放心脏？ 不，我就摁着他的手， 不行， 你先放着，你先放着。 要电你俩一块电，你要来二十， 我给你念啊， 没那么 吓人的。 我给你念啊！ 哎呀，我放点，我放点。你 最喜欢 这俩人挨电的 什么？宝贝，宝贝， 宝贝。 哎，根本没有电， 没电、 啊，无线又是我。 第二个， 觉得在座谁是游戏黑洞？我呀、啊，我自己是游戏黑洞啊，我自己就是游戏黑洞，我没有问题，我超菜。 好黑啊！ 哟， 真换黑。而且一灯、哦、一个灯、哦、 对 非常真， 这个是 他每次都一个灯， 没有，那只有小胡老师吗？ 小胡 好，小胡老师加油 哦，可以， 哦可以， 来，对于下个一是我这件事儿十分有信心吗？ 非常非常有信心。 那你刚才 放胸 上，放胸上， 放 胸 上， 放 胸 上， 放十分有信心吗？ 非常有信心。 你是一吗？ 我是。 节目效果终于出现了， 哇！ 我们等了一晚上就是为了这个。 你叫 黄良伟是一， 黄良伟是个什么？ 你多说点对自己狠的。 好的，第三个游戏哎呀呀比赛， 我是 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岔开坐，两组人岔开坐，然后用自己觉得最可爱最撒娇的声音对着自己下一位成员唱， 谁理理我，我真的是 靠一些瞎编的随意一句歌词轮流唱下去，当实在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就可以退出，最后胜利的一组得三分。 就面对面给对方唱，我给无限唱， 这有什么受不了， 给马老师唱， 这有什么受不了的。 OK 好， 哎，你们开始吧， 可以笑了。 好， 哎呀， 那你先来吧。 为什么我先来？我先 你不准备， 那我来吧。 好， 准备好。 最可爱最撒娇的声音啊， 不准笑。 哎呀呀，我长得站起来， 我就算笑还是不笑？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哦、不能笑啊， 不能笑，我就是 好。你对江山， 小邓你受苦了，对吧？ 这环节 就是我觉得小但是挺可爱的。嗯嗯，我不会觉得你为什么把麦对着我？ 对不起， 我嗓子挺开，马上 还清嗓了， 对你猛烈输出声， 我有感觉。 等下要靠你了， 不是这个环节太尴 尬，你刚已经笑了哟， 到时候你把你口罩摘了， 你别笑啊，开始 啊，嗨。 哎呀，你笑了，不是不笑啥，你真不行，你 对对对，真的信念感的信念感， 他已经笑了， 你 笑 他已经笑了，他先笑了，你不能笑啊， 他笑了也是动你的一个方式， 你别 来 是 堵 我， 来信念感信念感，你就是最可爱的最撒娇的，你可以，对，你可以加油， 挨个人走， 他怎么这样啊？你连一句完整的歌词都唱不了啊！ 我真的忍不住，来， 你是不是不记得这首歌了？ 快，最后一次， 你已经赢了。嗯、 啊，不是，我不是不能笑吗？ 咱是一对的。 哦，对对对。 不是，他每次都先把自己逗笑。 这个我不得不说，虽然说我们一队的，但是人家三次逗笑你了，你肯定输了。 是这样？ 对呀、啊，你逗他吧，你赶紧逗他。 我怎么逗？ 来，江山逗无限啊！ 这是游戏黑 洞。 我不会笑的。 一， 哎呀！ 你不可以吧？ 可以。来，现在逗我。等会儿啊，我这人其实平时不管。 我们得两轮算一轮啊，因为我们先开始的话，那是肯定是他们会亏的，对吧？他们会吃亏的。 但马老师会逗他呀。 哦， 嗯， 对对对。我觉得艾老师这，艾老师， 我觉得刘明月很难笑。 不了啊，对。 你们说开始，我就。 三二一，开始。 哎呀呀，路口的分叉。 讨厌讨厌。 能不能？再陪我走回家。 母鸡母鸡， 这个人他 眉毛都不带动的，这个人 是你的表情不对，你表情太那个认真了。 来，再给你一次机会，再来一次。 再 看他这表情，那我应该有什么？ 扭曲一点，扭曲一点， 扭曲一点。 你们谁说开始？ 我看你，我都不想笑了。 谁说开始？ 开始。 来吧。 哎呀呀！ 我不行了，我觉得艾老师真的像一座山一样无法撼动。 好厉害， 你是说他体重还是什么？ 来动我， 真的很厉害。 那你们说艾老师，我其实我动不了马老师，我真不行。 来，三二一，开始。 哎呀呀，我口的非常 烂。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要笑。 哎呀呀！ 路口的分叉。 讨厌讨厌。 尝一口。 讨厌讨厌。 行了，你输了，算了。 行，一比一了， 一比一了。 逗他，最后一次机会。啊， 你忍住啊！ 哎呀呀！ 真容易。 你来来来，你来，你来。 哎，那我是不是平了？ 平了。 相当于你们两边是 都被逗笑 了一分，然后马老师加了一分，你们两边相当于平时都加了一分。 行行， 还有别的游戏吗？ 我没想到我扛住了， 真的。你可以的。 终于，最后一个游戏了。最后一个游戏需要我们跟随歌曲节奏，一个字一个字接力对唱。对 ，Clido 和破阵两首歌进行演唱。两组派一个人石头剪刀布选择歌曲，先选歌曲。 跟破 剑，明月你来， 来，我跟谁？蔡丁和马老师来， 走， 你 好，你们选哪个？ 看 克莱德和破剑， 好像有点难。我们 不是破剑， 可以看他们像我操， 我操， 我不操， 来， 破阵， 破阵， 选完了是吧？ 谁选破阵？ 我们破阵， 破阵， 那我们就是克莱德。 We gonna fight, fight, fight. With a face, with a face, it's a major. Yes, we will fight, fight, fight. 并肩后肩不退缩 Fight, fight, fight. 携手狂风中坠落 Fight, fight, fight. 风暴后你会记住我总不会是这生存法则受困可以再由我来乱战破开生门为热和爱而生且由我放任接吻肮脏规则并不是任我夜半抗衡虚假世界凭谁造神凭谁造神我不问不争直到英雄不问出身一句破阵 一个字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 我们来试试来我们从微光到三双牌开始来我们来练 微 水蓝 我完成 前 由 我 微 风 人 前 温 昂 翻 掌 规 则 明 不是 没到两按节奏了前 由 我 风 人 前 温 昂 明 规则 明 不 学 太 难 了 下一个是啥？ 夜奔 康 世界， 世 界，世界， 凭 谁走 神？ 听谁 唱的跟那个什么哇、哦、 可以啊，我们可以啊，哎， 但节奏有点， 我们试一下，对，也不可能踩的百分之百准吧， 嗯，我们要就是给他找那个，一定要唱的像跟唱似的， 我们也要， 我们也可以， 李宇的 开始吧，行不行啊？ 靠什么来赢啊？ 就是实际上是要对上这个， 对上伴奏啊。 要对上伴奏吗？ 怎么可能？ 对呀、啊， 我们来试试。 可以试试。嗯，等一下啊。 且右我。 试一下。哎，能不能从且右我？且右我不好记， 且右太快了。 右 方 人 且问 肮脏 规 则， 兵 不 血 人 我我 也 本抗 后 许 这是这是这是。 太快了 ！ 你们这还不算快 ，Kaleido 是最快的。 对 ，Kaleido 加油！ 太快了！ 我们能唱这么多字，你们可以吗？ 我们就能唱仨字母。 怎么回事？ 这位 太快了！ 怎么回事？ 来，不要没事，真点啊！ 来， 喂， 行，我跳出去了。Bye，Yes， 我们再来，再来。Five, yes, where? 等， 这不对呀、啊，这是 yes 啊，这个。 那一句可以跳过。 啊、 哦， 行。 实际上就只是你们后面就是 yes 。OK， 再来一次啊。 Five, 并肩， 绝。 Five, 享受 狂风 中。 这样，认输，根本就来不了。 那这样吧，我们真的带着音乐真来不了。我们要不带音乐试试，用我们自己的节奏试试。 对，我们自由试试。 对，自由试试。 那就是来， 只要能说出来就行。 来， 顿成黑洞了，我感觉。但是没关系，你那边只有一个。 我们来， 但是可以， 这仨黑洞， 那可以的。 来， 嗯，风 人 且 问 肮脏 规 则。 兵 不 血 刃，我我 也 本 抗 衡 虚 假 世界， 凭 谁 走 神？ 凭 谁 走 神？ 我 不 问 不 争， 知道 英雄 不 问 出 身， 此 情 莫 问 前程。 听 我 一 句 破 阵， 耶！我们甚至一个王窝我都分三人唱， 太厉害了！ 来， 预备起 ，We gonna fight，yes， we will fight， 并 肩 后 绝 不 退缩 ，fight， 享受 狂 风中 追 落 ，fight。来了 ，fight， 风 后 你 会 记住 我， 从 不为 是 这 生存 法则 啊，受 困 鬼， 你老抢， 鬼， 老抢刘烨的词儿， 再来， 规 则 由我 来 论证， 活 开。生 门 为 人 爱 而， 你这不 像，我输了。 我们来试一下。 你为什么总是？ 我们试一下。 我们来试克莱斗啊！我们来试克莱斗。 我们来挑战一下克莱斗。 我们来挑战 一下 克莱斗。 不是，我们够不够？我们丢一次人不够，还得丢两次。 来，试一下， 就是嘛。 太难了。哦，明白。OK， 我们来，马上来，开始。 We go now， 高呢 是一个还是两个？ 对不起， 一个。 We go now， fight， yes， will， fight， 并 肩 后 绝 不 退 缩， fight， 享受 狂。 哥的问题， 我是 狂 风 中 坠落， fight。 啊！拜拜， 风 暴 后 你 会 记住 我， 从 不 为 吃 这 生 存 发 色 受 困， 鬼 的 由 我 来 论 成 破 开 生门， 为热 爱 而生。 那人家也比咱们厉害， 比咱们好多了。 好，你们来破阵，破阵，破阵。 我们 来， 预备起， 我来。 方 人 皆 闻 肮脏 规 则， 必 不 学 人。 也 本 抗 衡 虚 假 世 界， 听 谁 走 神， 凭 谁 走 神， 不 闻 不 争， 知 道 英 雄 不 问 出 身。 我 此 心 莫 我 莫 问， 前 程 听 我 一 去 我 真 出、哦。还是很顺的，还是很顺的， 还是很顺的， 这是要简单。对， 我先想到一件事，字幕组的老师们怎么做这段？ 不是，那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比克莱斗，看谁用时短，可以吧？因为克莱斗不是难吗？ OK。 对， 我们不都已经废物了吗？ 不是支棱起来，你别老抢名 了， 找到经验了，找到经验了， 大家都学会了，然后就是比看谁时间短，规定时间，对，看谁时间短， 计时吧，计时 吧，好，好，开始，然后哪一组先？ 谁先？ 我来吧， 我们来， 先是吗？ 先打铁， 咱们先吗？ 谁唱第一个字儿？ 你 啊， 你啊， 预备，等一下，一二三 ，We gonna fight fight fight yes，We'll fight fight fight，We 并 肩 后 撅。 不 退 缩 ，fight fight fight， 枪 手 狂 风 冲 追 落 ，fight fight fight， 风暴 后 你 会 记 不住 我， 从 不 为 是 这 生 存 法 则 受 困 规 则， 由 我 来 论 证 破 开 生 门。 为 热 爱 而 生！ 哇，他们是把 will 弄成一个词了。 对， 37。 其实应该是两个词 ，yes we will。 来吧， 就这么着吧，我们一个人，我们一个词， 这样吧， 来试试啊。 三二 ，we gonna fight fight fight yes we will fight， 不 yeah we will fight fight fight， 并 肩 后 撅。 不 退 缩 ，fight fight fight， 向 手 狂 风 冲 追 我 ，fight fight fight， 风暴 后 你 会 记 住 我， 从 不 为 是 这 生 存 法 则 受 困 规 则， 由 我 来 论 证 破 开 生 门。 开门， 爱 上。你们主要是你们把那两个字给拧一块儿了， 我们就不想当好人，就要投机取巧。 多了 一秒啊！他们这么快吗？ 38。 比你们慢呀，你们 不是他们都磕绊那么久才38秒，我们这么顺才37秒。 37秒43，他们38秒 多。哇塞！ 哇， 太难了， 微弱优势。 没事，这是怎么输的？ 我们接受惩罚。我们算我们输了，因为这我们唱的不好听。 那总比分是多少啊？ 且有我。 好，那么获胜的是。 获胜的是你们组。 我们组。我们组。 说一下，那是谁是谁？ 刘明月、古江山和互恋卫。 耶 耶。 哇。 好。 哇 哦。快干你的词了。 好的。获胜的小伙伴都将获得非常丰厚的奖品，失败的小伙伴呢也要接受严厉的惩罚。现在你们手中拿到了惩罚和奖励的小纸条，请两边大声的念出来。 上回我记得第二季赢了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好下场。 我们选二，我们选二， 选 二。 嗯， 那 赢的选二， 赢的选二是吧？ 对， 那就唱靠一些虾边为输了的组吃那个 吃什么？ 唱靠一些虾边为输了的组吃果切和炸鸡、 啊、 让我们发胖。 为什么？ 请吧，请吧， 凭什么？我 就是赢不起、啊、是吧？第二季 FT 赢了之后就得看别人喝奶茶，然后这一季还得被你们吃果切、啊、 来来来，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要吃乌梅。 我也吃乌梅，好吃。 来来来 啊， 行吧，来， 你要不伸舌头，我还能喂喂你。 嗯 啊， 炸鸡 可以啊，录点音效， 帮他尝尝吧，不然有毒，我真怕。 啊，胖哥， 啊， 胖哥， 哎呀呀， 赶紧吃你的吧，再不吃 我就喂下线。你喂游戏， 胖哥， 哎呀， 等会儿把你口罩给我摘了。 好， 哒啦哒啦哒哒。 你怎么自己吃了？ 我输了。 小胡老师喂的别有一番风味。 来，再吃一口。 哎呀， 你怎么尝上了？ 你搞太真了啊！ 你还吃吗？等会儿。 自己吃吧，张老师。 你都不吃， 来问你吃一个吧。 我不爱吃小番茄。 你为什么自己吃上了？ 我为他们都吃了一遍了。 哎呀呀！ 啊， 赶紧再吃吧。 嗯， 哎呀， 兄弟们，把这个打扫了吧。嗯， 炸鸡就是咱们的了。 我看透了， 为什么还有炸鸡啊？ 你们一起吃吧，想吃了就吃吧。 惩罚他们怎么惩罚呀？ 惩罚 啊，还有惩罚？ 对，凭什么？ 我们回家吧，回家吧，到时候 不是，这就是惩罚， 不是 惩罚，是惩罚让他们变胖， 吃炸鸡变胖。 下次这个惩罚早点告诉我， 没有下次 就不努力了，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 了。 谢谢。 哇，这 琥珀 天啊， 年糕 哇， 拿着。 哎妈，朋友又是这个， 这太罪恶了吧，让我们发胖。我看 芥末， 谢谢，让我胖吧。 我看那拿这个。 嗯，菠萝你吃吗？ 最自律的人在这儿。 菠萝你吃吗？ 我一会儿吃水果吧。 吃一个。哎，好惨啊，我们受到了惩罚。 哇塞，可真是。 怎么办？回去要发胖。我天啊，我真是太恶毒了，你们这哎。 昨天健身房白去了。 这儿，武当山。 不是，我想 看词儿， 往下接。 赢了那边都已经没话说。 好了，那么还是老样子，咱们来送福利吧。 还没吃完呢。 心厌了，心厌了。 好吃。 每季的完结大礼包都好丰富，我爱了。希望屏幕前的大家都能够好运满满。 哎，你点不爱。 那咱们怎么着？每个人随机说一个数字。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数字还是老规矩啊，在我们 FT 更新的微博评论区对应的楼层就能获得奖品。比如说胡良伟说一个一，然后那个第一楼就能获得奖品，好吗？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好吗？ 说实话，一楼还真的需要很大的运气， 对对对， 需要克制住你自己内心的欲望，不能喊出那个一。嗯嗯， 一直在看。 胡良伟，你说， 我希望这个剧越来越好，那我就一。 好，他说了一一一一， 四位数啊？ 对， 万一没到呢？ 肯定能到。 真的吗？ 嗯， 千多评论还是能有的。 好，我希望这个剧能一直长红。 嗯， 那我就 红。 二三四五 、哇。 我希望它可以带给大家的是，长长久久的这种情感。 那就9999。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这就流拍好吧？9999， 不可能。 下一 太多999吧， 999吧。 哎，但其实最后一个 FT 说 99就完事，99一般都是这样住，99就完了。 99啊，长长99，那长长是多少？ 99朵玫瑰花。 长长是多少啊？ 长。 如果我们这个剧评论区能到9999，你可能真的要跳女团舞了。 哦，那99吧。 保守， 你也挺对的。那行吧。我觉得我们剧组大家特别牛，666， 好， 我们表达一下对大家的喜爱和支持的感谢吧，520， 好， 祝大家都暴富吧，88， 可以， 好的，派送完成，非常感谢大家对《营业悖论》广播剧的支持与喜爱。FT 录完，咱们就算从《营业悖论》广播剧正式毕业了。 哇吼！ 不错。哎呀，挺好的。这一年时间过得好快，回首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这个项目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就是且不说娱乐圈吧，就娱乐圈文吧，就是第一个就是男团还能出这么多首歌的。这个、 对，就是我觉得咱们几个唱歌， 我觉得是 广播剧， 真的， 叫广播剧是这样。 对，是就是说广播剧嘛。 对， 而且大家都那么喜欢。 对。 真的非常谢谢， 好歹也没有不及格吧， 他出圈很多次了， 不求有功吧，就是 我觉得还是及格了的，这就特别不容易，真的 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部剧，喜欢我们的表现，那个就是我们表演，喜欢那个各位，就是我们后期大大的制作， 对， 非常感谢大家， 真的后期做得太好， 感谢，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 我太喜欢那个演唱会， 那个 我就提一次说一次就得夸一次， 对， 尤其是夜游这首歌做的那个副歌的效果特别好，万人大合唱， 嗯， 这好像真的就有画面了。 哎， 其实说真的，说这个文其实讲是也能触发我们很多思考，也会真的是在很多地方，在录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大家对这个剧的一些回应，看到剧里面就是那些群杂他们录出来那种回应，真的很感动， 对， 嗯，真的是充满了力量，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一样，哎， 不过， 但是这个结束不代表散场， 对。人还是在的，我们以后总会在各种地方以各种形式 奇奇怪怪的方式，对， 你接个交流是多少有点不对劲儿， 就是工作上的交流是， 不工作也会交流的哈， 对，吃个饭什么的， 这俩这仨一个比一个沉默， 对，我感觉 风晒干了沉默，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剧它能够有这么除了跟各位的支持以外，我觉得跟他们的后期工作人员就是进行了很多用心的设计啊，环节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说我们每次过生日的时候，一些生日整活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很有意思，很用心。 太想去海底捞了，在暗 水 动了。 对，所有 感受到了。 哎，什么星座？ 还真不错。 你什么星座？ 让我教你配音。 但是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但是别哭的。 我录最后一集的时候不是哭了吗？ 对，但是录最后一集的时候真 的在棚里真哭了， 真的吗？ 就很舍不得呀， 走心， 真的舍不得，真的舍不得。 因为这个戏或多或少对我们来说都带来一定的成长嘛， 嗯， 就不 对对对 不说在专业这个在业务上的成长了，就可能有一些就比较巧妙的点，或者说比较细微的点， 嗯， 它能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 嗯，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戏真的很珍贵的一个地方， 对， 就是哪怕说咱们这六个人主、这个主角嘛， 嗯， 然后二位是这个饰演的是绝对上的主角，然后我们四位。就是在这个主角团里面，就跟随着二位一起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我们六个人一起面对， 我觉得六个人都很精彩， 对，其实都很精 彩，是这样的， 对对， 是因为六个人要一起去面对事情， 对， 一起去面对各种挑战， 对， 不管是工作上 事情不能坐以待毙， 还是生活上的， 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精彩，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 对 对 对， 感谢智初老师能够创作出来这么丰富的内容， 感谢晋江文学城。 感谢冒然FM， 把你开头的又念了一 遍。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 好，总之就真的非常感谢。 哎，大家辛苦了。 是的，是的。 三季说长不长，说短也确实不短。 对， 一个广播剧能做三季的 FT， 而且就是连播，二话不说就是连播。 啊，不是就是连播，对，中间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需要等， 没有 需要大家等太久的时候。 大家是感觉是等，我们真的就是每个月就一直是在干，一直在干， 对，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是下一波下一波下一波，我们没有 在推进， 感觉都快成为习惯了。 嗯， 然后就猛一下， 没有了，就 还有一点点不习惯， 没歌唱了， 就心里空落了， 怎么回事？ 对， 就那种感觉， 确实是， 嗯， 有点舍不得。 嗯，对。哎呀， 挺好，就。挺好， 走心了，走心了， 走心了，走心了， 走心了， 别哭，别哭， 让我在退出配音圈之前， 别哭，别哭， 哎，好，那这最后的最后吧， 嗯， 也相当于是开始的开始，我觉得，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去就再回想起《营业悖论》的时候，可以再重新从预告点开，再跟着这三季完完整整的走一遍， 对，再过一次这个夏天， 从克莱德开始， 是， 从夜游，从古怪商店结束。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包括对于每一位听众朋友来说， 嗯， 对。 我想想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前阵子干嘛来着？我们那阵儿在发预告之前，我们频繁发微博说什么录歌了什么的。 哦，对对对对， 大家都在看，说他们是在搞什么大活。 对啊， 然后 月也说录歌，然后仙仙也说录歌。 嗯，对，然后几乎我们还是同一天是在棚里遇到的，谁 的 其实都能串起来。然后当时那个 PV 发出来说，我说这不用猜，半个小时之内肯定有人把我们六个人全扒出来， 全扒出来 并没有。 我记得有一个是扒对了五个人， 有一个全都扒对了， 有一个扒对了四个人。 半个小时之内真的没有，我原本以为他一瞬间，哦，原来你也微博说这个事儿，第一反应没想起来，愣了一下，然后过一阵子，然后才全扒出来。 对，严格来说就是全，对，第一时间全扒出来确实没有。 对， 而且这个广播剧感觉就跟。这小胡卡的这个六位的这个成长轨迹也挺像的， 就大家一开始哦有意思哦有意思哇这个 对 克莱德牛啊， 这首歌出来了之后好像突然会受到很多的关注，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波再就甚至说出圈吧， 就 破阵，对， 真的确实是， 对， 确实非常精彩， 这真是很难得也很难忘的一个体验。 感谢每一位吧，不光我们在话筒前在这儿， 对， 就我们其实都哎呀，就是都专业， 没有占很大部分， 演员也没有， 对，就 是 占很小一部分。 但是那些做音乐的老师， 后 期的老师， 混音 真的都是特别特别专业的， 统筹啊，宣传啊，缺一不可的。 对，广播剧的后期老师， 那确实。 好，咱们的作者老师能把这几个人写的真的有血有肉，跌宕起伏，真的很不容易。哎呀， 舍不得吧，就还是舍不得。 对，还有咱们那个录制，就是咱们上线之后的字幕组的老师也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 他最不容易。 因为从第三季完结到咱们录 FT 这一天，其实也隔了一段时间。 对。 但是这个时候都会想着啊，我们还有个 FT 要录。但是这次 FT 录完了之后， 就好像 大概就是没有下一次再围绕这个项目去六个人坐到一起。 对对对。 去说一些这种话， 也很难得说有一个什么大项目会有六个人一块来录 FT， 这真是大项目， 大项目， 大项目， 挺好， 挺好的， 美圆满的结束吧， 对， 是个美满的结束， 对， 挺好的， 大家应该都觉得都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这是个 happy end， 对，就即使是这个广播剧结束了，但是那六个人还会在各自的故事线里不断的生长， 是， 就很美好，想想就觉得特别美妙，就在不同的时空里。那六个人还在为了自己的事业不断拼搏， 对， 然后还在为自己所追求的感情不断的努力， 对， 对吧？永远 真会说， 这确实是永远为真挚的感情而 是 感动 是。我相信大家无论在以后的哪一天，以后的每一天每一次打开我们的这个音乐悖论的第一个预告或者是第一集第一季第一集，我们都会收获像今年这个夏天一样，像去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夏天一样的那种感动。 真是经历了一年四季， 对，经历了一年四季。 录歌也是，基本上都是在不同时间段录。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就铺满了这一年， 铺满了这一年，特别精彩。 对，行吧， 那我们 即使再不舍，也终也有这么一个时刻， 是要 往前走。 朋友别哭。 对。这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嘛， 没错， 对，可以好好把它封存起来， 挺好。 所以我们就不跟大家说再见了，好吧？ 是， 不说再见。最后六个人来一次集体报幕吧。 Okay. 我们好像从来还没有 六个人 就是 完整， 有点 正儿八经的一起报过一次幕。 对对对对， 对。 咱们看准词啊，然后谁吸口气？ 那我们就三、二、一， 晋江文学城，智楚原著，猫耳 FM。北斗企鹅联合出品，玉苍红独家制作，广播剧《营业悖论》全季完结。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 好， thank you.